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新说唱的推广曲吴亦凡演唱的《中国魂》。那目前在榜的两首歌都是有很宏大的主题，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中国魂》，另外一首就是《天地》。每一个年龄层都是一样，作为九零初的阶段，也是承上启下，曲风上有偏传统的一面。比方说九零年的霍尊，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有着古风的韵味，这是电影《风宇宙》的同名主题曲。 谁倾听那远方不安的消息？一场狂风骤雨正来袭，那家人是不倒的树，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御风而起下揽江湖，此生因为你红尘不虚度。引人羡慕，山摇映了夜夕，落花也入了你，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风声传来耳语，耳从外耸立着峭壁，隐约有种不祥的神秘。我不哭不认输，爱与正义永不落幕，我们以梦微笑奉献的宽恕。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爱从来不轻易说出，缘分在手中却紧紧握住。一度再度， 回事 不知道是不是民谣音乐人会显得更加沉静，所以呢看起来也更加成熟。90年出生的陈丽也是一位90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鲜上榜第29位，他和大他8岁的吴青峰一起合唱的《空舞》也玩出了高级感。比以上三位小一岁的小诺诺尔曼是91年出生，从8岁就开始创作，如今呢是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音乐上也越发的成熟。而从两首榜上歌来看，他还是偏 old school 感觉的。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上榜六周最好成绩第20名，红砖色小二楼。 曾经有一个红砖色的筒子楼，矮矮的长长的15号楼面前种着某种花树，高高的小小的，我曾经站在那花雨下旋转着，傻傻的痴痴的，小风吹散了蒲公英，飞到天空蓝蓝的。小二楼，啊嘿，

92年出生的周深，这首《榜上歌》《云裳》《雨衣曲》，他曾经远赴乌克兰学习音乐，22岁的时候参加《中国好声音》，一鸣惊人进入歌坛。在去年，他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进入20岁之后，周深也是在音乐上大踏步前进。曾经因为嗓音条件而不自信的他，现在已经是歌坛当中独树一帜的好声音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93年出生的李宇，在这个月他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浮世游》。音乐当中流淌着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深沉和成熟，让人沉醉其中。我们就来听李宇这首《尘土》。 你坐在窗边却不看外面，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没有因为

撒娇，只有我懂。像泊满月辉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寒冬，我们记着这涟漪相逢，一路目送夕阳橘红。橙色天空牵着你的手入梦，微笑沟通彼此的默契，难以形容。心在跳动，我们让爱闪过霓虹，数着星星仰望 94年出生还不满24岁的许魏洲，不仅在影视方面有所斩获，在音乐上也是有新的尝试。从去年到今年，连续4张15分钟系列 EP， 前段时间也是整合了全新专辑《This Time 时刻》。虽然已经成名，不过在音乐上他不忘初心。上学的时候他喜欢死亡重金属，如今也是可以吼出正宗黑嗓的人气小生，也是凤毛麟角了。如果说70后的歌手大多是以传统方式成名，80后呢是逐渐搭上了音乐综艺的早班车，那么对90后歌手来说，丰富的推广平台以及日益发展的科技条件，让他们成为成名在望的受益者，进而这些歌手也都是往往自带流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94年出生的毛不易，《给你给我》，唱出了平平淡淡的守候，还有轰轰烈烈的温柔。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我你最最真贵所有的所有，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给你成熟，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 就像 同样是在94年出生的朱星杰，可以说是走出了时下年轻人完成音乐梦想的一条标准之路。从中国好声音、流行之王、中国有嘻哈，再到今年的偶像练习生，通过媒体平台一步一步打出名头。接下来这一位是96年出生的王子异，以 BBT 组合成员身份出道，今年同样是在偶像练习生当中取得了好成绩，进而加入到了 9%， 目前在榜的这首 AMH Awoken My Heart 唤醒我心。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a world without you, babe. I'd be so restless. Goodbye, it makes me lose my mind. I just wanna tell you all my secrets, whispering into your soul. I never wanna do you wrong. I never wanted something more, yeah. Not that we could both be crazy. I never lie, just get on top of you, let's try. I will treat you like a royal. Take me away, whoa, into the wilderness, yeah. My heart. time and know. Bringing down what's that invading at your room.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Yeah. Bringing down, we wanna get so comfortable. Bringing down, rest on me, you're valuable. Wow, wow, wow. So take me down. 之前提到的九零后歌手当中，九九年出生的小鬼是年龄最小的，而刚才这首《Good Night》也是目前在榜九零后当中唯一的一首冠军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十一位少女，九位九零后，两位零零后，最大的年龄是91年的 Yummy， 年龄最小的是01年出生的段奥娟，就来听这首《卡路里》。